特别甜美，让自己去发现无限的明天。 让我们回到十八岁的那一年吧，吧吧吧吧吧吧吧吧吧。Coco 李玟的十八，12:05，12:06。你现在收听的是《青春点点点》，来到了3月3号星期五的凌晨，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今天是倒数第三集， 333。 今天的3月3号寿星呢，有小爱，小爱23岁生日，那他可能以为青春点点点现在已经不存在了，但还是希望他能够看到，就是我们能够看到这一封生日留言，继续 follow 我们的 Facebook 生活。好的，欢迎大家继续 follow 青春点点点的 Facebook。 诶，可是青春点点这节目没了，我们还会继续更新吗？ 啊就是不知道更新什么啊。 真的耶，这个节目没了，青春点点点要发些什么啊？ 发 哦，只有版剧讯息了，只能发版剧讯息了。 很久都没有 po 任何东西，它也不会浮在大家的动态墙啊。 对啊，对啊， 它就死掉了嘛。 哦，你说太久没有发是不是？ 对啊。 可如果你有按抢先看的话，应该就还是会看得到。 所以我三年都没有版剧的话，这个版就会三年没有更新文章。 话说呢，就在可能一个小时前吧。 嗯，你捡到钱？ 不是，我接到了一封讯息。 嗯， 这封讯息呢，就是曾经有来上过我们节目，就是我的学弟，他也叫马克，马克吐司。 嗯， 然后呢，他跟微笑丹尼。他们现在自己在办脱口秀，但就是比较小型的场地这样子。然后之前上个月我还有去听过他们就是自己办的那个叫快乐嘴吗？的脱口秀，然后他就来邀请我说要不要一起办这样子，然后就跟我说哦我们一个人可能我没有看很仔细，我只看过一遍，好像是说怎么一个人准备，比如说假设10分钟的段子，然后。每个礼拜什么什么时间排练，然后做可能四月几号跟几号的，还是五月几号跟几号的两天，这样子，那个费用均分，这样子。然后呢，我就暗自想了一下，想说，他们那个场地几个人，然后一张票多少钱，然后演员几个人，均分完以后，发现一场就是表演完，我大概可以拿到2000块吧。 算得好快哦， 然后我就觉得因为你知道就是写 stand up 的本对我来说很痛苦，因为我觉得 哪有痛苦，你就拖到最后一步才写。 没有，上一次的时候已经不是这个样子了，就我在第二次跟卡米蒂合作的时候就没有这样，我第二次卡米蒂的时候我大概写了3-4个本吧，就我一直改一直修一直改一直修，但最后那个上台那个的确是最后一天才写出来 定案就对了。 对，可是就对我来说就是要讲 stand up 很难过，就很困难，那个梗我很难想。我觉得我的天分好像不是在搞笑这方面。 你那么认真讲这句话最搞笑。 我觉得好像我真的没有什么搞笑 的 才华。 那请问你的天分是什么呢？ 我就是很喜欢很严肃的讲一些大道理啊。 所以你就是很适合当个演讲者嘛。 可是当演讲者的时候，我讲一些很严肃的事情的时候，台下又会，你知道，会那种。 你不能接受大家用一个死鱼眼看着演讲者这样子。 对，或是那种没有回应的感觉，又会让我觉得说，啊，我是不是一个没有天分的演讲者？因为有天分演讲者应该让大家都很，你知道，很。眼睛要提拉提拉。 比如说像之前朱大非常认真在去校园演讲，然后都还会请那个摄影师去拍，就会拍台下那个同学就嘴巴张开，然后看台上那样的那个样子嘛，你像台下都是这样的表情看着你 啊。对，没错，是的。 贪心耶。 Is it too much to ask？ 啊，你就只要把那个 演讲的哪一半出来，脱口秀哪一半出来，合在一起不就完美了吗？ 啊， 就是又有内容，又有你想要的知识性、教育性，可是又不失幽默，然后你也不用到那么幽默啊，这两个你都会，就各拿一半不就好了？ 我讲的好轻松哦，所以我们就决定，吴玛丽广播女神，我就当你是答应要来演这场脱口秀喽。 我没有。哇！ 我接到这个讯息，我就想说，嗯，那这样就是好，就是跟马克吐司啊、微笑丹尼要一起做的话，然后就只有如此微薄的钱。 嗯。 然后我就想说，那要不要就是？跟那个马克吐司说，欸，那不如就是好，我们一起来合办一场，但是我主办， 哼， 然后我们可以找一个大很多的场地， 哼，然后你也不是跟他们捐分，是分， 就是他们就是被邀请来特别来宾， 来宾费， 来宾，而且就是微笑丹尼，其实我觉得微笑丹尼最棒的是在于他那个主持的串场， 啊、嗯， 我很喜欢他主持的串场， 嗯， 对，没有很喜欢他讲脱口秀。没有啦，开玩笑啊，其实没有开玩笑，就是这样子。然后就想说，你知道最近啊，我有一种感觉，因为现在倒数第三期嘛，然后确认点要收掉了，所以原本我们那个周边商品的那个网站，然后我们剩下的东西本来就不多， 嗯、 现在剩最多的就是玛丽的单曲， 嗯， 剩非常非常多。那平常就不太会有人去看那个网站，但。在昨天的时候开始就是哦收到好多张订单， 嗯， 就是要又要下订单，就是要买玛丽的单曲或者要买我们的周边商品。 哇、哦、 我就觉得这是不是一个譬如说当那个 Michael Jackson 死掉之后， 当然 他的精选集就突然卖很， 虽然这样讲很不吉祥，但要是我猝死的话，单曲一夜之间就会卖光。 而且这一件事情是在青春点点还没有要收之前，吴玛丽就已经先预言了这一天。我觉得超级不怕蹙眉头的， 我就已经说就是只是讲个比喻这样子。 嗯，好，所以就是你看青春点点收掉以后，我们在办那个马克玛丽脱口秀。 不是啊，你就本来就是很嫌弃我们俩脱口秀的 tempo 就是很慢，你都忘了你自己有多讨厌自己吗？需要我提醒你吗？ 我们可以练习吗？ 你觉得？然后你又说我们是不能练习的，我们越练习越无聊越难笑。 啊，怎么办？ 你怎么会一直忘记这件事情呢？ 我 提醒你，那时候说要多练几次也是我，但你就觉得说不行，不能再练了。两次，我说真的不能练，不要练。 那我们这次多练几次？ 我们没有本。 现在写 ，right now。 你先把你的生日寿星祝完吧。 哦、oh。而且还有没有要出书啊？接下来这位是凯蒂派对，今天是我生日，是第一次 Katy Party 呀、 啊。对啊，他不是 Katy Perry， 他是 Katy Party。这是第一次来留言，也是最后一次了，哭哭。谢谢马克玛丽这几年夜晚睡不着的陪伴喽。希望马克玛丽今天可以用八分音祝我生日快乐。 八分音是什么？ 对啊，八分音是什么？ 高八度的意思吗？ 如果是八分音符的话，生日快乐歌本来就是八分音符啦。那八分音是什么？还是你要听张学友三分音？但三分音是什么我也不懂。 它是三分拍。 哦，它是三分拍哦。 嗯。 三分拍是什么？我还是不懂。八分音到底是什么？ 你生日快乐吧。 最后 ，Butler， 什么？听节目两年多了，几乎都是以录音档以及潜水，没有想到我第一次的生日留言，竟然也是最后一次。我想写信，写到停了，还没写成，觉得伤心。希望玛丽用最娇羞的语气。马克用欧小柔愤怒的声音祝我生日快乐，希望早日重磅回归。 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飞碟随堂考。 今天有随堂考哦，今天 要请那个先聊那个要跟我们聊聊天的要先放下电话，我们要先接随堂考，我不知道接不接得到。 对，所以今天的扣音部队应该非常非常沮丧，觉得天啊，我打不进来。 扣音部队要打这个干嘛啦？ 扣音部队没有，扣音部队 要 随堂考，对啊，要拿这个赠品的人。今天呢，我们要请问的是《海洋奇缘》How Far I'll Go。 你知道海洋奇缘的英文片名吗？请正确的拼出海洋奇缘的英文片名，我们就要送你海洋奇缘的电影小猪玩偶一个哟。这边还是必须要给飞碟电台的call in部队一个崇高的敬意，就算是在青春点点要收摊的今晚，就算是有很多很多的点友要打电话进来跟我们说 goodbye 的今晚，你们还是可以突破重围的打电话进来要赠品，太了不起了。你要试着接吗？嗨，你好。 你好。嗯， 嗨嗨，你是？ 我是菲菲。 菲菲， 菲菲，你是要回答随堂考题目吗？ 嗯，对。 好棒哦，菲菲。 请问《海洋奇缘》的英文片名要怎么拼呢？ 英文片名不是主题曲。 不是啊，是英文片名呢。 哦，那不会。 什么？再见了，菲菲。 拜拜。 拜拜。 喂，你好。 你是要回答随堂考的吗？ 我是可以，我是胡同学。 胡同学你好。 对，我很久没打电话了。 胡同学，你有一直在听吗？你应该很忘记我们了吧？ 我怎么可能会忘记你们？ 怎么不可能？就是在行动代号孙中山之后，后面谁在笑？ 好强好强！嗯，我没有忘记你们。而且我已经打三天了，这今天第三天。 胡同学你好。 你好。 那后面是谁在笑？ 就室友啊，一样啊。 是室友吗？还是女朋友？ 好，女朋友啊，可以了。 可以啦，可以啦。 为什么要叫他室友？你不知道，你说出室友的时候他都没有笑欸。 他有笑吗？ 没有。 你说出室友的时候他的心都凉了。我虽然看不到他的脸，但我可以想象到他的脸。 啊！你们为什么要结束啊？好烂哦！ 你是想转移话题吗？ 没有，这其实这才是他的主题，是我们一直在转移话题。 我先拼吗？我可以拿礼物吗？ 可以啊。 你说《海洋奇缘》的那英文片名 ？Yes。 M O A N A。 你好棒！你好棒！有这么夸张？ 怎么样，孙中山？ 我终于可以睡觉了， 好棒哦！ 好啦，我不知道说什么了，可是我有点想你们了。 谢谢你， 是吧？ 希望你的演艺事业一路顺利。 我也希望哦，之前后来都有在线上看到那个玛丽， 嗯， 是吧？我看到他那个访问别人， 啊？ 啊？ 有一个节目是什么？吴英杰，你跟吴英杰一起啊？是不是？ 哦，你说 Line Q 啊？ 对啊。 哦。 对啊，你看我在关注好不好？ 好的。 对啊。 吴同学， 你们好尴尬，搞得我也很尴尬。 再会喽。 欸，他还没有留资料，他不是要小猪玩偶吗？ 对啊，你稍等一下哦，电话不要挂 哦。好。 好的，倒数第三集的青春点点开始了，0223639955，0223639955。我觉得我们好像美国大选的总统，我们在就是那个卸票之旅这样子。感谢感谢，谢谢大家。 空中的那个巡回之旅， 对，10年12年来的收听与支持，青春点点要画下一个句点了。这是我们的感恩巴士，欢迎上车 ，Hop on 0223639955 ，Hello。 喂，马克玛丽好。 嗨，你是？ 我是小佑。 嗨，你好。 天啊，怎么今天那么好打？ 今天很好打是不是？ 对，感觉真的有点像马克说的那种第一天地震，第二天 余震，第三天就只是非常非常 minor 了。 对，然后现在 PTT 48个人比昨天还要少。 嗯。 对，然后我也要来说说看我第一次听的时候。就我第一次听是在7年前， 嗯， 然后那时候我常跟，就是我之前是跟我堂哥住，然后我堂哥在半夜就很喜欢听豆子哥的节目， 嗯， 然后我就常就是跟他就是在晚上的时候比大声，就是对，就是一边放豆子哥的节目，一边放你们的节目， 房间很吵哎。 然后就蛮吵的，然后最后两个人都会受不了，然后就是慢慢的把声音关下来，或者是自己插耳机自己听这样子， 嗯， 对吧？然后到后面慢慢的时候，高中要准备大学的时候就比较少听了， 嗯， 然后最近才又，诶，也不是最近啊，就是今年来就是开始又变成天天晚上每天都这样听这样子， 嗯， 对啊，然后我想说，我小时候七年前那时候还是国小，那时候就想说，我一定要在长大的时候，就是自己在半夜有办法打电话打进来的时候，一定要call in。 你办到了。 而且我记得你第一次打电话进来的时候，不是一说你潜水很久，然后你都不敢call in，然后不想call in，然后就从打完第一次、第二次以后，你就开始每天几乎都听得到。 对啊，那时候好像是去年5月的时候啊，那时候。我记得我脸书大整理还是我在 cosplay 的图片， 嗯， 对吧、啊？然后来就是不知道什么开关被打开，然后就天天口音这样子， 总是会有一阵子迷上的啦。 对啊，对啊，对啊。然后今天我不是，然后今天好，昨天好像那个翔翔有在那个 PD 上面有 po 文，他好像说什么，就是说节目要停掉，有什么办法可以拯救一下，然后好像他自己把文章删掉了。 哦，是啊，我不知道哎。 对，因为没有办法，因为昨天我当我步出电台的时候， 嗯， 就看到一台白色的休旅车很快的呼啸在我的面前停下来，嗯嗯、摇下了车窗，发现是翔翔。 翔翔在那边干嘛、啊？ 他要载我回家， 然后也不通知你。 对啊，不通知我都叫好车了。 那怎么办？ 我只好跟人家说对不起啊，要取消车子啊。 他简直就是像你的女朋友一样哎、欸，男女朋友一样哎、欸。 所以 马克是不走路回家哦，这就是 怎么可能走路回家？ 他叫轿车回家啊。 哦，我之前是有想说，就是在最后一集的时候，要在那个隔壁那个中国信托的那个 ATM 那边，就是坐在那里面听广播那样子。 Oh, 会不会你最后一天下节目现场下面大概有十台轿车等着要载你回家？ 怎么可能？ 好可怕哦！ 怎么可能？ 我觉得应该会把那个大都会楼下围住这样子吧。 有啦，昨天最后想象为什么会把那一篇文章撤掉，就是因为就是他听我讲完了以后，然后他就觉得对，的确不可行，他就把它撤掉了吧。我想是这样子，对。我没有幻想一个场景啦，就是说最后一集的时候，然后想想那时候说他那时候他不是那种很情绪很激昂吗？说什么要抗议啊，什么要号召点友，然后到25楼，然后静坐，然后坐满我们大厅，什么之类的， 超好笑。 对，然后我就说不要这样搞，社会运动有几个成功的，你自己好好想一想。而且那其实是很。就是静坐，你在新闻上看到觉得哇，好像很酷很炫或什么什么，可是那其实是一件很疲劳跟累人的一件事情，对。然后你要想哦，就你也不可能就是我一边静坐一边在那玩手机，因为就没有态度嘛，然后所以你身为一个重度的手机使用者，你根本就没有办法做到这一件事情。然后最后的时候，你静坐你要有一个诉求，那你的诉求是什么？那如果别人不听的话，你要怎么收场？这一切最后就是很糗，你们就是很糗，然后造成大家的困扰。然后他就 然后就被各自的爸妈领回，跟以前在学校没两样。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把我家小孩带回家。 都已经30岁了， 我也觉得就是有点诉求，就是没有那种太大动画。虽然大家都有在听，可是感觉这个理由不够强烈，这样子。想说，到底最后一集能够玩出什么花样？ 玩出新花样。你要想象昨天就说最后一集我们大家就号召几百名点友在大都会楼下大楼，然后我们人手发一根蜡烛，然后就迎接我们。 其实我觉得是可行啊，就是 半夜两点很冷欸，你们大家卖脑好 不 好？ 我是觉得我应该会去啦，因为毕竟也陪自己那么久，都是自己的青春啊。 然后想要在那边说，你看看我们圈点点那个粉丝团人数有多少人，然后我们按赞分享有多少人，只要那种就是十分之一出来就够。我说no 那个 按跟实体是有差的， 对，而且深夜 万人响应一人到场， 对，而且深夜凌晨你要凌晨出门这件事情，就是我怎么想就是觉得没有局。我 现在自己看 APP 上面有没有人说就是要愿意出来的啊？ 不是啊，这一样，这就是网络世界啊， 也 是 一样。 说啊，我去，我一定去。 没有啊，现在真的很冷，那不要这样，会感冒的。你会跟哥一样，就是卡痰卡到一个不要不要的。 我最后问一个问题哦。 干嘛？ 有一篇新闻写到说，玛丽有泪洒，不是泪洒，就是说。听到要收节目有哭了一下，是真的吗？ 吴玛丽是留下欢笑的眼泪。 我才想问你们，就是那天节目你们都有在听， 对、啊， 你们都听完，然后看到新闻，然后再回我说，你有哭吗？ 没有、啊， 你不觉得问这个问题很疯狂吗？ 因为他说也是私下表示啊， 大家就是文章也没有看清楚那一篇，我想他写的是玛丽经纪人表示， 对，经纪人表示，所以 他觉得 有吗？ 我就在节目上就是没有哭，你为什么要逼我？在节目上就是没有哭啊，我就是没有、啊。 对嘛？我想说这样才是玛丽的风格啊，就 是 无论如何都是最后到疯狂到最后。 你干嘛要怀疑自己啊？我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不相信自己？ 我觉得好可怕，这就是新闻、 啊、 新闻媒体， 新闻就很可怕，对啊。 这真的 你明明知道很可怕，你还是会这样。 你已经知你明明是最靠近点点点的人，你是知道真相的人，但是你还是会去听信一个就是造谣者的， 因为觉得。那个经纪人感觉就是比较靠近，更靠近玛丽一点啦、就是可能各知道一点小内幕这样子。总之没有，我觉得就是好事啦，就是希望，对啊，就是大家一起快快乐乐的 平平安安回家， 快快乐乐的出门， 平平安安的回家。 再见，小佑， 拜拜。 青春闪亮之前，消逝之后。 我们笑着因为怀念，哭了因为感谢。 剩下最盛开的鲜花，此刻就像我们都将要绽放。对你的每一句话，说不完所有牵挂， 到头来还是时间最猖狂，分秒间随我们年华，却未曾因谁的哀求而停下。 邰正宵全新创作专辑《爱在当下》，为您推荐首播主打林隆璇、姚可杰友情跨刀现身，笑着哭了。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有一份情毫无保留，有一种爱时时都在，有一个人一辈子感谢不歌郑敬一台北小巨蛋演唱会，售票请洽年代售票系统。 奥斯卡奖、金球奖，越来越爱的电影原声带。最佳电影主题曲、最佳电影配乐，《La La Land》越来越爱你电影原声带，环球实体数位发烧珍藏。 大家好，我是谷谷。 倒数第三集的青春点点点，我是马克。 嗨嗨，我是 Mary。 你好。 我听了。 耶 耶。 What's your name？ 我是博彦。 嗨。 太生气了啦！礼拜二我觉得好像被你们闷在鼓里，好像笨蛋一样。 怎样？ 你们明明就知道要停播了，还在那边讲说哦， 我 可能会 live 什么什么。 我说可能我们那时候说什么？ 其实我没有撒谎、欸， 我们没有撒谎、啊、 因为大家说你不是说到出外景前都是 live 吗？ 对啊，出外景前都是 live 啊，因为我们知道在三月八 到， 对啊， 三月七号的 live， 你的意思是这样吗？ 对， 对啊， 太这个就听起来就好像笨蛋，然后你们两个就是明明就知道 了。就是我们有一个时间到，我们才可以讲，才可以开门这样子。 嗯、对啊、嗯，我们不能先。 所以你们是本来真的就会提前公布，还是没有？你们只是刚好这个时候，本来你们甚至要到下礼拜一才讲吗？ 我们得到的资讯，我们希望尽快可以讲，所以我们有希望。 对，但是你们有被控制，不能提早讲。 对，就是我们希望可以尽快讲，然后所以最后主管人就有说，好，那就三月一号可以讲，所以我们就三月一号讲这样子。 嗯，所以目前这种电话状态，就是马克讲说电话很难打的状态，真的就是像目前这种状态吗？ 什么叫目前很难？你说现在 吗？就是、真的跟以前打电话真的比起来，我真的说我很庆幸我没有碰到现在这种时候，就是之前真的就是想要打电话跟你们讲话，真的随时就可以讲得到，我真的很幸运，我没有经历过那种很可怕的时候。 但今天应该感觉应该比较好了吧？ 没有没有，还是一样，我那个还是什么之前还在那边讲说什么要抓人家电话挂掉的时候再拨什么比较容易中，根本就骗人、嗯。我最后就是一直按、 欸、 一直按、啊。 血压很高、 哦，因为才最后一次我 那个爬升的，这天气很冷，不可以让你的血压这样高高低低的。 对啊，我可以，那我直接问，所以如果你们在自己另外有平台做直播，两个人在一起做直播，或是做类似广播节目这样，对飞碟来说会是个叛逆的行为吗？ 那个平台。我现在没有 不管任何对，就是我不知道对你们来讲，因为某个角度讲，你们人今天这么红，某个角度讲是飞碟给你们这个平台，所以你们哦，今天大家都爱马克玛丽。可是如果今天让你们到一个奇怪的时段，结果你们另辟蹊径， 对飞碟来讲这是个叛逆的行为吗？ 如果 我不知道你们， 我很确定，如果去其他的广播电台是不允许的。 当然当然啊，当然 当然当然。 对， 但是如果譬如说在 Twitch 或是在其他的什么什么直播平台，或是 YouTube 的话，应该是没有问题吧？ 那你们有意愿这样子做吗？ 干嘛？你是有提供一个平台给我，是不是？ 不，就是因为现在平台太多啦，你们随便。其实我觉得真的，大家真的会追耶、 欸。 我真的 今天很喜欢博彦、 欸，你今天戏剧张力真的很强哎。 因为最后一次讲话啦、啊，我不想浪费太多时间，因为真的很多人迪闹也说他打来，我讲太多没意义的话。我觉得，我只是觉得我想要知道东西，赶快。所以你们有意愿做这种事情吗？ 你要做应该是可以，可是我不太确定，就那个时候。千分点点这名字能不能用？这个我不确定。但是 没关系啊， 两个人只是在那个地方聊聊天干嘛的？我觉得应该是 AM 直播室还是什么之类，太多名字 应该是没差的吧。 哼， 所以其实是可以的，就 是可以的啊，是可以的、啊嗯。 那你们有意愿这样做吗？ 意愿这件事情就有点吊诡了啦，大家都是大人了，我就可以明白一点跟你说。 大家都是大人， 当然都是大人，可以明白一点跟 你 说。 而且 你 现在围巾还披成裴永俊的违法是怎样？他自己一个人在那边演冬季恋歌，我不知道今天走进来干嘛，围巾也不弄好，绕一个圈圈在那边飘啊飘。 没有，就是当你现在是大人的时候，你的时间你会换算成就是我可以赚到多少钱这一件事情、 哦、当然 对，所以你会变成说你干嘛你要照裴永俊哦， 对啊，我要上传我的、那個、 上传你上传 我帮他拍帅一点啊， 所以就是会一开始的时候你当然会就是热情满满，你就会说哦对，我还是要继续服务就是青春点点的点友们，然后很快乐，然后我就是要做这个直播。但是你看光我们的那个感谢倒数巡回才比如说第五集的时候，就是第一天的时候，哇，那个热烈程度，然后到第四天，才不过两三天的时间，大家热度就已经这样下降下来。 哪有？那是因为你没有在打电话，明明就超难打的。 你相信我，就是我看得到，就是现在 你冷静点， 你 今天 血压真的太高了，或是看到后台的人数，所以我知道那个感觉。然后，好，假设我们真的继续，我们说好，我们要继续做这个东西，然后我们继续在午夜陪伴大家，让大家可以怎样。然后大家就想说，哦，叫一叫，他们又回来了，哦，安心喽，开心喽。然后可是呢，这个东西又会继续变成一个习惯，大家又觉得说，哦，好，就是他们，反正就他们还是会在那边。 你想要露，你想要照片是露你右半边的脸多一点，还是你想要露上面三分之二多一点？你想要上面多一点？ 我想要好看的就好。 你怎样都很好看啊。 你少在那边。好，然后 陈君飞， 然后 我知道，其实人都会就真的，可能后面没多久又会像现在的青春点点一样， 又会回到可能一个月前、两个月前的青春点点，就其实是一个很腐败的状态。我说实话， 我懂。 对，然后同时你会觉得说，哈，就是一开始大家不是很热情吗？不是想要叫我们开直播吗？不是想要叫我们去其他平台吗？不是说夜晚还需要我们吗？怎么现在变这个样子呢？然后最后， 大的恶性循环就跑出来。 你又会想到说，以前就算有再怎么样有惰性，或者再怎么觉得就是这个节目就是腐腐败败，可是你还是要做这个节目，为什么？因为背后就是有一个东西支持着你，那就是金钱。就是你做这个东西，你是会得到报酬的。可是如果你之后你是为了你是因为热情，然后结果大家热情又这个样子，然后你又会觉得说，那我做这干嘛？我干嘛自找罪受这样子？ 嗯，那我再问，直接拿下个礼拜的状况来讲话，你们会尽量两个人同时出现在下午的时段吗？还是也没有，就是心情好， 心情好，心情坏， 是这样的状况吗？ 这个我不知道，就是我不知道可 不知道，因为我们现在都没有，我们也还没有开始 没有开过会 新的节目这样。 因为可以确定的是，不是马克的时段，马克出来，正常来讲，马克就某个角讲就是没有钱嘛的。 啊、哦，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嗯。那最后一个就是主管人说，如果营运恢复可能变好，有可能再调整的这个东西，应该只是让大家开心的话。 嘿，你知道就好啊。对啊，但你知道就好啊。 哦，好，对，因为这真的就是，其实事实好像就是这个样子。那对，就是因为我必须要说，对大家来讲，我觉得没有时段可以，就是我不知道是不是还有其他深夜时段可以让人家聊天的，但是最起码你们两个是很有趣的可以聊天的对象。 那这个时段消灭，不只是说时段变动，就是你们分开来了。我不要说真的火花就，对我来讲，真的就，因为哪边有男主持人可以在女主持人旁边看 A 片，然后女主持人可以嘲笑男主人外表的这种荒谬的节目的东西，那就真的是，可能真的就是天下无不散的宴席。真的对大家来讲，我对我来讲，可能你们停播的那一天，可能真的就是长大那一天吧。 嗯， 怎么样子吧？ 嗯哼， 对，因为我知道《青春点点》其实是因为下午玛丽代班的关系，我才知道哦，原来我刚开始听到，我就觉得刚开始觉得玛丽很讨厌，为什么咱们人休假都是玛丽代班，好烦哦！ 怎么 都 是这个女的一直出现，一直出现？ 说乔师姐不见也是你，然后什么 Ruby 也是你， 对啊。 然后但是我后来认真听了，发现哎、欸 啊，不是，就是女的闲呐、啊 哦，好好笑哦！这个女生就是像你讲，你会模仿，就是像那一天那个，就是说那台北车站一样，你一个人也可以这样子弄得很热烈、很开心。我觉得哎、欸，原来有晚上，才发现原来搭配马克你们两个才真的是哇，想象不到的状况。对，就是然后但是下午就。我觉得真的是你们真的是相辅相成，大家受不了你们分开的原因也就是这个样子。 好，但是如果假设主管让我们说好啊，那下午就你们两个人做，那反正就是其中一个没有薪水，你们自己要做，你们开心你们就做，我让你们做啊 ，OK 啊。假设是这样的话、嗯，你们会比较开心吗？ 可是就因为你们两个人的关系，因为就是大家可以跟你们互动，可是下午很难互动吧，就是。怎么打电话跟你聊天，就不是晚上，就像夜光家族一样。我现在发现昨天光宇哥讲话， 嗯， 他虽然口气很好，但是我觉得态度好凶哦，就是他就说你把我调到这边去，那我的朋友怎么办，他就很直接的。 他在跟谁凶？ 他真的不是他， 你说他在生解气哦。 不是他，我就意思是说他态度很好，然后很温和的讲出每一个字，但是每一个字的那个 哇 我都觉得很 重，都很有态度。 对，那但是就是我本来以为你们，但是你们真的就是嘻嘻哈哈的，反正就是时间到，就是人家怎么做到，我就觉得。 但我自己是觉得，这种两个人就是很屁啊，嘻嘻哈哈， 只适合这时候， 他只能在这个时候。 下午是没有办法，对不对？ 对，下午就不可能说就什么都没有，然后我等大家打电话来聊天。 不是聊天的问题，是尺度的问题也有关系，你用字遣词也有关系。 嗯，就听得很明显，下午的玛丽跟晚上玛丽不一样。 你其实从很多你在聊同一件事情、同一个议题或者同一些故事，其实下午跟晚上大家反应就差很多啊。 比如下午正义魔人比较多这样子， 你不 道德感强的人比较 多。对，我就讲正义魔人可能有点太 over， 可是下午是比较对、就是、 思想僵化的人比较多，就越讲越糟糕。 你即将就要去下午时段了 ，Come on！ 也不是僵化，就他们是比较。大部分我们想象中的正经人，想象中的大人就是那个样子。 嗯， 你也不能说什么哦，你们就是很僵化什么的，他也没有故意要那样，他们就是已经慢慢的长大，他们就是长成这样的人了呀。 就是真的是大人样啦，我只能说， 大 都是像幽默感不见的人，我觉得可能要这样来看。 嗯， 就像马克的天龙人，可能到下午去，马克可能会暴动啊，就是什么乱七八糟的人又开始在讲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但是明明我们大家听了就很开心。 什么啊？ 就是马克常常就是 你刚刚说什么 天龙果是 什么 嘛？但是好啦好啦，反正就是不要耽误大家的时间了啦。谢谢你们两个，就这样了。 谢谢你，博彦。 谢谢你们， 拜拜 拜拜。02-2363-9955，12:43，你现在收听的是青春点点点，在 FM92.1 的飞碟电台，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今天是青春点点点的倒数第三集，嗨，你好， 喂， 嗨嗨，你是， 你是谁呀、啊？ 我是那个台北的花花， 花花， 花花你好啊， 你好，我居然靠近， 欢迎光临啊。 因为真的太难抠了，我是第一次抠，然后想说如果我再不讲不再抠不再抠音的话会来不及，因为你听很久，我是从马克还没有来的时候就开始听了， 马克还没有来的时候开始听了， 就是周日的， 周日的 是吧？ 嗯， 还是我记错了？ 可能你刚好听的时候马克去当兵了吧？ 哦，有可能。嗯，对啊，然后好像是应该是十，就是最开始的时候，我还记得，就那时候都很晚下班，因为我是做电视节目的，然后都是晚上很晚下班。啊哈，然后就是都做到胃痛嘛，因为没什么吃东西。然后下班的时候，就是有人来开车载我，然后我们在车上听你们节目。 谁载你？ 我男朋友啊。 打电话进来，就是不可以聊些枝微末节的事情，就是我们就是会说谁。 对啊，因为我不想要刺激玛丽。 他也是做电视的吗？不然怎么会弄到这么晚？ 哦，他还是做传播、做唱片的。哦，对对，所以就是他有时候刚好我们同时那时候下班，我们就会一起听，然后就会觉得很快乐，因为那时候胃很痛，然后我就听你的节目，然后就听着就开始笑了，就胃痛就不见了，就觉得有你们真的很好。 你跟你男朋友还在一起吗？ 还在。哇、wow! ！然后我还记得，就是那时候玛丽应该还是学生吧，就是你会讲一些你打工的事情。 你说、就是、好像有骂客人吗？没有吧？ 你是在讲一些小孩子的事情。 哦、oh, ，那时候在当安亲班老师。 对，安亲班老师，然后就觉得很好笑，因为你会模仿一些小朋友，他们就是 那群小恶魔不晓得在干嘛，好可怕。 对，一些小恶魔的事情，然后我们两个就笑得很开心。我觉得怎么会有这么可爱的主持人？然后我就回去 Google 一下，然后那是我同事，也是我同学，然后发现其实哎，大家晚上都会听你们节目哎，就是我们那时候也是做节目做很晚，然后回家就是打开收音机，嗯，然后因为工作就压力很大，然后就会听你们的节目，然后还记得同事就传张照片，然后是你那时候是。很少就是露面还是什么的，嗯，然后就看到一张，哎，这是玛丽，就是好像有一张就是你在冲浪，就是假装在冲浪的照片， 哦、在板上，嗯， 对，印象超深刻，我觉得这个小妹妹怎么这么可爱啊， 而且很难得穿短裤、 啊，哎，我不记得你是穿什么，只记得你那时候头发有点金金的，然后妹妹头之类的， 嗯嗯嗯，你现在还在做电视吗？ 妹妹已经离职了，嗯，对，现在已经大概离职了五六年吧。 那你现在做什么？ 我就现在做自己的工作啊，就是自己当自己的老板，会比较开心一点。嗯、 自己当自己的老板在做什么？啊、产品是什么？ 哦，我在卖 pick， 讲出来了。 pick， 你说吉他那个 pick？ 对， 只卖 pick， 对， 客制化 pick， 自己画的，对。 哦、这个可以支撑人的生活、哦、 基本上可以，然后、wow. 对啊，如果说你努力一点的话，但是我有点懒。 那个感觉单价非常非常低耶。 对啊，嗯，但因为是客制的，所以 就是因为是少，都是我自己做自己画的，所以就是单价会可以提高到平常 pick 大概可以到十倍以上。 所以那个 pick 它不能就是有时候弹完很爽就乱丢哎。 哦、对啊，所以很多客人都说我都舍不得弹。 可是一个 pick 不是才十块二十块，就算十倍以上也不过是一两百的事啊。 对啊，所以就是有些周边，比如把它做成饰品，它就是价格就会比较往上一点。 哦，做成项链，做成什么什么？ 对。是的，所以就觉得，如果说我再不打进来的话，我觉得已经听了那么久了，然后没有打进来，好像没有参与到一卡。 谢谢你， 感谢你。 对啊，我觉得我叫花花， 花花，对， 但是这是艺名啦，对，但是我是想说，就是刚好也觉得你们有点累，我觉得你们家至少你们是下午的班。就是好像被玛丽，因为玛丽是女生，然后我跟我男朋友都很担心玛丽的身体。 嗯，哎、欸，真的很多人在担心我的身体耶。 啊、嗯，就觉得就是至少也要有一点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然后女生的身体才会比较好一点。然后，对啊，因为你现在可能还年轻一点，但是等你再往前走的时候，你就知道啊，当时应该多为自己着想。 没有维护，身体已经坏掉了。 啊，因为我以前是做传播，所以我之前剪夜班是把身体剪坏，所以就觉得啊，过来人还是要跟你讲一下，实在来不及了。 你待会挂完电话会马上打给你男朋友吗？ 那、啊、我们不在一起啦。 他现在就在旁边听这样子， 因为 他睡着了， 我扣太久了，所以他睡着了。但是我有录起来。 OK， 好哦。 对啊，祝福你们两个，下午我会听。 谢谢你，花花。 谢你，拜拜，谢谢你的玛丽马克，拜拜， 拜拜， 拜拜。拜拜 实体数位排行同步夺冠，全球94国同步沦陷。束缚电影原声带，环球告示牌冠军。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一个被上帝遗忘的地方，一个美得说不出来的国度。现在就跟着益阳旅行社探索瑞士，投入阿尔卑斯群山，体验瑞士万般风情。瑞士首选益阳旅行社，02-2517-5899。或上官网查询。 2017小丑庄君英首张个人专辑《心之所向》，2月28正式预购，3月17全面发行。 我是五八。 嗨，12:53的青春点点点，我们要告别了，这是倒数的第三集。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02-2363-9955。Hello， 你好， 喂， 嗨嗨，你是 安妮， 安妮， 你好， 我关一下那个， 安妮要跟我们说什么？ 哦，刚电话断掉，也是又踩着草被扣进来。 嘿、hey ， 我是不是有两年魔咒啊？ 你要说什么？ 哦，没有，我是要说，就是很谢谢这个节目，虽然我只听了2年， 嗯， 然后很惊喜的就是还有听到又那个不羁夜的回顾 啊哈， 回锅德在跟老人， 嗯嗯， 然后嗯，因为我是听你节目是想听，应该现在的那个年轻人是都在聊话题， 嗯， 好奇心，然后就得到蛮多的乐趣， 嗯， 然后、我就想再跟那个马克玛丽介绍一下。有没有看过那个杨德昌的《一》这部电影？ 我一直没有看过， 非常好看。 一一， 嗯，然后听说好像要上在要在台湾上映 哦。 听说有这个、 哦、 有这个非常好看，可以去看，非常值得。 好，谢谢。 然后还有一个韩国电影叫做《Over the Rainbow》，比较老的电影，就是那个女主角女主角已经癌症去世了，是那电影非常有深度，李正宰跟张真英演的。 好、嗯、的， 可以找来看看。 谢、嗯、谢。 然后不好意思，我想就是因为我在网上有看到一个迪娜的网志，他有写到那个德仔后来有主持一个什么，但还蛮久的，就是什么不羁也狂热那个节目。 嗯， 然后不知道有没有录音档，如果他有扣钱我的话，就再请他稍微给讲一下，如果可以的话。 嗯， 因为我想听听看这样子，如果有的话。 呵， 然后其实我刚刚想到，你们如果下午时段的话，可以互相就是去对方的节目，就一集也好。 呵， 然后明天就说好立刻。 好立刻。 好立刻是一个女的，一个男的、啊，好啊，女子啊，然后立就是玛丽的立，刻就是马克的克啊。哦，然后有谐音，然后以前有个音频叫好，也叫好立刻啊。 谢谢你， 对，举个谐音，好，对，好难过、哦，不好意思，谢谢你， 拜拜， 好，拜拜。 今天呢，在从台北之音出来，要进台北之音的时候呢，遇到了马念先本人。 你有亲他吗？ 他在跟他同行的友人讲话，所以而且我配音班已经迟到了，所以我没有冲过去抱他。 哦。你有刷他卡吗？刷卡，然后就走进去这样子。 而且其实直接冲过去就是说啊，马念先，我超喜欢你的，就是其实会有点尴尬。 为什么勇于表达自己的爱，这不是你一直告诉我的事情吗？ 是没错啊，是没错啊。可是你要看对方能不能接受啊。因为我有一次在飞碟楼下遇到他，我就是这样子，然后就 你就连续很多次酒，他就知道你是谁了。 哇，这不就是疯狂歌迷吗？ 你本来就爱他。 全主打挑战你的禁忌，格雷的五十道阴影束缚电影原声带。泰勒斯赞恩西雅，天王天后性感现身，全台实体数位排行同步夺冠，全球94国同步沦陷。 黄子佼，万能的天神也无法解决秃头掉发的困扰，快来试试魔法布屋科技假发，可洗头可游泳，虾米啊，还可以带着高空弹跳，立刻上网搜寻超过100支的见证影片等着你。我是黄子佼，头发的事交给魔法布屋，0800-067-167。 大家好，我们是 Boxing。 你得放上照顾，像那飞翔山谷的飞鼠。你那勾人的眼神，我变成看到山中的人们。 飞天联络，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现在时间深夜1点整。 变频冷气，日本进口非常稀少，日本制造的压缩机也很稀少，请检查室外机明白，认清产地。日立变频冷气 MIT 节能环保标章全国最多，压缩机日本制造，连续15年最高荣誉白金奖，连续27年理想品牌第一名，日立变频冷气销售第一。 大业大学教学卓越， 大业大学国际双联学位， 大业大学繁星推荐及个人申请，热门学系跨领域学习，产学合作，提升竞争力，为梦想画下美丽的蓝图。 洽询专线04-8511-222。 大业大学欢迎您的加入。 大家好，我是田雅霍。 飞天那位空中的梦想家，就爱见你。 救！ 干嘛叫谁啦？叫救！ 得知了一件太令人难以置信的消息，觉得实在很可怕。1:01的青春点点点，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嗨 嗨，我是 A 加 ，A 加你好， 我是台中的 A 加，那个我是打进去了， 是你打进来了，台中的 A 加你 好， 为什么你在台中？ 哦，没有，因为我是台中人，然后我也住台中， 哼， 所以说我这边就是我不能直接用电台去听到。 对啊，那你怎么发现我们的？ 我是怎么发现你？就是因为那时候我最刚开始我是就是在 iPhone 有个 App 叫 Podcast， 嗯， 然后在里面找到就是 你从 Podcast 听到了青春点点点， 对， 哇哦， 我真的生平第一次口音，我真的好紧张，因为。我刚刚是开 app 听，我想说，哦，真的就是倒数了，我现在，所以我想我一定要听现场。 好， 对，然后所以就是，反正我就在 podcast 上面找到，我说，哎，怎么这个节目好好玩啊？ 所以你是刚听没多久，是不是？ 没有，我是从 为什么突然开始？为什么突然开始小声？为什么开始？为什么？ 没有，因为我妈在外面。 国二，你现在国几？国三？ 我现在高二。 我现在高二。 妈妈会突然闯进来啊？ 嗯，不会，因为我们关起来。 嗯，你是独生子吗？ 嗯，对。 这什么？你是通灵？你通灵吗？ 没有，我好奇问一下，因为我在想象他家的那个感觉。 哦。 那我想说，哦，真的就是。啊，人真的是要在失去的时候，真的才会珍惜。 哎，你高二就学到这个道理，你真的好棒棒！ 我快失去这个节目了。 是的， 我昨天就是打了600多通，大概只有响3次吧。 哦， 对，然后就是都没有成功。 而且听 App 要抓那个时间，本来就更难。 对，而且不是我刚刚就是在听，因为它有延迟， 嗯， 然后我就是一边听，然后一边戴着耳机打电话， 嗯， 所以就忽然被接起来，我那一整个惊吓。 好的，台中的从 Podcast 认识我们的孩子， 其实从 Podcast 应该蛮容易的、啊，因为有时候你真的半夜很无聊的时候，你就会开始开那些东西来看， 真的假的？ 我曾经半夜在上面漫游很久、欸， 哎，是哦， 就是在各个比如说商业的也看啊，就是艺术，就是各个什么都看啊，到处看到处看，然后 那你有看到青春点点吗？ 有啊，不然我总会发现就是还有什么青春爱消遣那一些，而且有现在好像青春爱消遣的排名已经比我们前面。 什么？ 我记得有一次看说，有一次我看到说，一个赢我们节目出来的，居然比我们的那个名次还前面。 为什么？ 我就想说，是不是我们做节目太不认真了？因为他们可能真的很认真的在做。 哦，对对，他们有单元，对对对对。 然后说， 哦，好啦好啦好啦，就我就释怀了。我现在再来看一下 青春消遣，真的很认 真，对， 嗯， 因为那个 podcast 之前有一段时间就是我不知道是什么人看，就是都没有了， 嗯， 然后我是最近又看，哎，二月开始又有了， 好， 然后没想到我说好，那我就重新开始，就可以从 podcast 开始听，然后我们就要结束了， 数啊， 就好不舍哦。 孩子，谢谢你打电话进来， 一定是因为我们要结束的关系， 所以 我们又重新夺得排行榜第一名。 我们现在是第一名， 我们是喜剧第一名，喜剧第一名哦， 好棒哦， 好棒哦！ 哎，等一下，不对，等一下，我今天是第一次打进来，我想要听新登场啦。 新登场， 哦，等这个等了好多年哦。 欢迎你，也谢谢你，然后也再见。 谢谢马克， 再会了， 拜拜， 晚安，拜 拜， 晚安。 我想看那个 podcast 的页面。 这不是我跟我姐妹主题曲吗？而且还换封面嘞。 对啊，这个封面比之前那个封面好看很多。 之前那个很冒牌。 所以如果是你是苹果使用者的话，你有 iTunes 的话，你可以去Apple Store 的 Podcast 里面搜寻，然后在喜剧类，是不是我们在喜剧类？ 对，我们在喜剧类里面。 对，然后如果你是台湾地区的话，中文使用者类的话，可能我们就是在前面应该就可以找到青春点点点、嗯、那如果你是在国外地区的话，你可能就要自己搜寻青春点点点，在 podcast 里面就可以找到我们过往的录音档。代表再次感谢人在国外的沙举大大，对啊，会帮我们用程式录音，然后再上传上去 podcast。 0223639955 嗨， 是不是很怀念这个声音 啊？哦，喉咙要断了， 这个倒抽口气的感觉。 好啊，哎，你们现在上线了吗？ 上线啦！ 哎，我关一下广播。哎，哎呦 ！ 天 哪， 我好紧张啊！ 元旦宝宝，欢迎你啊，迪闹大大！ 哦，我太紧张了！天哪！哦，我要休克了！ 我要休克了！ 而且我手快断了。 已经很久没有打成这样的感觉了吧？ 哎、我第一次用两只手机打、欸。 左右开工哦， 而且我家人还没睡，而且我之前打通一次啊， 嗯， 结果因为两只手机啊，我不小心挂断了， 哦，但是因为没有接起来啊，所以 没了，对了，没有接起来了， 嗯，所以今天就在、欸。 也知道你们自己最后几啊？ 你说那时候知不知道三月七号吗？ 对啊，就是 那个时候不知道三月七号、啊， 那个时候可能觉得那个时候知道青春点要收了，可是不知道什么时候要收 啊， 因为有可能四月收，可能五月收，可能六月收。 那个时候好像觉得应该要收没有那么快，可能就是四月吧， 可能要几个月这样。 对对对对对。 哎，马克，你记错一件事哎、欸， 什么事？ 愚人节是四月一号，你知道吗？ 怎样？ 不是三月七号，你都开玩笑啊！ 我没有跟你开玩笑、啊， 这个铺梗真是不是太久了，不可以这样、欸。 所以你今天不会讲你三倍小右的故事、啊？ 不会啦，这浪费时间，我干嘛？ 可 最后一天还在讲自己的事，我神经病啊！ 可是那是你的人生啊！ 我会被他公干死啊！我就拜托，最后一天还在讲自己的事，我会写信给你们啦。 好哦， 对啦， 你有写信给我们过吗？ 没有我只有寄东西去，没有写信。 我觉得每次在 Facebook 一写就写一大篇，就不写给我们奇怪。 我一直想说，有一天我要每个礼拜写。我说总有一天我要每个礼拜写。 你看看节目都 树欲静而风不止。 你看看是不是子欲养而亲不待？ 而且都已经没时间了，最这么宝贵的时间，对不对？我想说，你还在放严爵的现代艺术，你 怎样？怎么了？ 而且还。Okay.跟着唱就算了，还唱两句就算了，还唱两段， 怎么样？ 唱到花栗鼠那一段，我真的是天哪，我好紧张，我不知道讲什么。 那有人说你最后一次你要推荐日剧吗？ 等一下又被骂， 这样子、啊， 有始有终，有始有终， 对啊。讲到那个四重奏啊，不是啊，开玩笑，没有啦。我第一次 call in 哦，十几年前。我一定是从第一集开始听啊，因为我一路都是这样听下来。我从以前的节目什么夜夜夜狂，然后 Ruby 的也一直听下来。那时候 V5 的时候也是一直听下来。而且我觉得你们这不能分开，我讲真的。 我有看到你说马克瓦利是绝对不能分开的。 啊，被你发现了！哇，哎呀，我今天不要骂脏话。 我们每一则留言都有看，对。 而且哦，像有的人。就是他两个人在一起战力超强，可是分开就突然就被削弱了。像 P 讲就是 P 讲就是要人多的时候 最好笑， 真的。像玛丽啊，玛丽跟艾丽搭配得很好，但是玛丽跟一些人就是怪怪的，我也不知道怎么形容。 你跟我讲哪些人怪怪的，我反省跟以后加强。 古亭素素九啊，就是是啊， 古亭素素九像， 就是没有 奶奶 哦。 古亭素素九有一种，我不知道，他有一种很嗨的那个氛围。 因为古亭素素九很热情跟很阳光，他的那个阳光能量太强。 对，然后我就觉得还是要搭配一个吐槽的啦，就是像艾莉啊那种吐槽的，所以你们不要分开，不可以分开。而且十几年咯，玛丽还是不会弹舌。 我上次有弹， 我知道啦，我知道你有弹舌歌啦，我知道啦， 但只是属于 就是一种生小孩的喜悦。我知道 很厉害耶，就是孩子会走的，会说出第一句话那种感觉。 对，我很感动耶，因为十年前我就很担心玛丽不会弹舌这件事。 你担心什么？ 那是我听到的时候真的，我就、好像为 我还写了一篇很长的狗屁文章贴在那时候飞碟的那个什么讨论区， 喋喋不休哦， 教玛丽弹舌。而且我还记得我第一次 call in 十几年前，我完全都记得。 哇哦， 第一次 call in 的内容就是你们礼拜天讲说那个有没有做过奇怪的梦。我就讲了两个。你们一定不记得了，绝对不记得。 春梦 不是啦。什么春梦？梦到我跟林熙蕾结婚， 那个是春梦啊！ 不是，那个梦超失落的，因为我在梦中跟他过了五六十年呢，就是 全面启动吗？你被困在那个梦境里、啊？ 对，我醒过来的时候还一直想说，我的孩子呢？就是我跟他生小孩啊，然后我的孩子都出生啦、啊，然后他们的长大过程我也有参与啊，然后而且是他跟我告白的。 你现在该不会看了林熙蕾报纸上或是他脸书分享的小孩，然后会想一些有的没的？ 这个小孩是我的啊，这个照理说。而且我还讲了另外一个梦，一个鬼故事的梦。就是我梦到有人一来敲门，那个这个梦还蛮恐怖的。哇塞，超久了，十几年前，就是有人来敲门。然后结果我打开可是我上那个锁链，然后我就看到一个鬼。我讲的是我第一次 call in 的内容。然后我就很害怕把门关起来，然后糟糕，我讲错了，就是我梦到我杀了一个人，然后那个尸体都处理掉了，然后可是头我不知道放哪里，我就放在自己床底下。我讲的是梦哦，不是真的。然后我就我每天我就那个很害怕，然后我就开门看到他就是 一个没有头的鬼站在我门口， 嗯， 然后我就不敢打开， 嗯， 然后我就回到房间这样，然后我就梦到他跑进来，然后抓着我的手， 嗯， 可是我有一种真实感， 他没有头，他怎么看得到你在哪？ 哎，这不是重点，因为你在梦中不会管那么多 啊， 嗯，然后我就很害怕，但是我又觉得他拉着我的手，我就觉得很有真实感， 嗯， 然后我就吓，我就惊醒，你知道吗？ 嗯， 然后我就发现为什么我这么有真实感，因为我发现我的右手抓着我的左手，就是用力抓着我的左手。 哎，欸，有时候做梦人真的会抓着自己的身体，欸，哎，你会摸着你梦里的部位， 這個。嗯，真的会，真的会。不啊，我算了，我离题了。我哎呀，真的是哦。 你今天是不是也是很慌乱啊？ 哎，欸，我哎，对呀、啊，我今天是call的最失败的一次。 不会，今天不算是最失败的一次。 而且啊，我就感觉哦，就是你们说要结束，对不对？ 嘿， 我有一种被分手的感觉。 等一下，你有多久没谈恋爱？ 我都没有问过你的感情状况。 哎，没有谈过几次恋爱，也是有分手过，好不好？ 你会不会瞒着我们？你已经结婚了，没跟我们讲？你笑什么？ 哎呀， 你离婚了？ 我也是这么希望啊。 你有想结婚吗？ 路上红包不要乱捡哦。 对，你。玛丽不是不喜欢人家问感情的事那点， 没有，他喜欢问别人， 对啊， 他不喜欢别人问他。 哎，这是什么双重标准？ 我们都没有问你很私人的事情过，哎，你是一个谜。 有啊，私人的事情只要问他的家人，问他的妹妹，问他的妈妈。 我知道，跟他家人有很多故事，他感情事情我们没什么在问。 对， 感情的事情有啊，以前我有写在我网，这个是很少。不是啊，就因为私人的事，你 call in 讲这个也很奇怪。哎，为什么冷掉？ 反正你现在空窗就对了啦。 对，而且哦，我现在空窗，我空窗很久很久了。 嗯， 对啊，就是有一种被分手的感觉，就有人用铁锤打在我胸口的感觉。 什么？胸口虽大石， 哦。而且我觉得这种分手是不对等的，因为我看你们都这么豁达，你们，因为好像我 在我心上 一个人被分手这样。 没有，因为我已经过那个蛮慌的时候了。 你有慌的时候 啊？嗯， 有吗？ 有啊，就是在就刚知道日期的那个时候，我比较那几天比较有很难形容的情绪，但是一直到现在，就是可以跟大家讲了，准备要结束了，现在是已经我就是稳定的时候了。 哦，我真的是我不知道该怎么那个，欸，而且你说，其实做直播也是有可能会赚钱的啊。就是说你们做直播不见得是靠热情在那个啊，在支撑啊。 你说什么一期平台或什么浪啊， 不是一期啦，像 还有什么 YouTube 是很难啦，YouTube 是很难。 对啊， 但是也 Twitch 应该也是可以。 Twitch 没有 Twitch， 因为我们是从零开始，所以我们一开始可能要先累积到一定的人气， 可是 然后，那个， 你们不是全部不是从零开始啊，你们12年节目总是有一些忠实听众嘛。 要通过没有就是我觉得大家会听飞碟，会听到我们其实有很大很大部分都是，大家习惯听飞碟，就像你从飞碟从一开始你说 听下来， 从听了不羁夜，听了夜夜如春，听了 V5 那个时候，然后就听到现在。 我不是因为飞碟才听，我是因为没有别的节目啊， 那不是一样？ 别台都很无聊啊， 那不是 一样啊？ 对啊， 我又受不了那个太光明正面的， 嗯。 的节目啊， 嗯， 对啊，天哪！ 哎，那你之后写信会讲三倍小右的故事吗？ 会， 你只在意这个？ 哦，我就想说，到底有什么事情，就是那么有还到三倍，好像很严肃这样。 没有，我随便讲讲，你也相信？ 我相信。 拜托，三倍小右那也太夸张了，一倍就做到负面的，三倍还得了？ 我觉得你是有机会的哦。 哦，真的，我以前呢，我都说我每年都会出车祸，去年我真的不是，因为我以前都是一年出一次车祸，可是我2016不终于不是一年出一次车祸，我出了两次。 这到底是什么命格啊？ 我而且反正就有这些事啦。啊，12年的天哪！而且你们说会做直播飞碟会不会反对？可是以前玛丽兼差也没怎样啊， 应该是不会啦，应该。 对啊，玛丽从那个什么。去做电视节目， 嗯， 然后去安亲班， 嗯， 然后去无印良品， 嗯， 对啊，都没有人反对啊。 去无印良品，他反对个屁啊！ 我去打工， 其实就是因为这一份薪水太少了，我才要去无印良品啊。 你在跟我生什么气？ 哦，而且我人生第一次去那个去人家毕展，就是去玛丽的。 天哪， 那时候好年轻啊，大学生呢。 那时候我脸还很蓬哎， 很可爱、 不会不会，那时候很可爱，不是 可爱， 不会蓬，不会蓬，但是脸很臭。 有臭哦， 也不是臭啦，就是你知道那种死鱼眼啊，就是面无表情。因为我就站在玛丽旁边啊，玛丽就说啊、喜欢都可以看看啊， 我哪有 喜欢进来看哦，喜欢进来看。我发誓 不可能， 我就站在你旁边好不好？我就想说 我觉得最贱的是迪娜明明听我们听了那么多年，然后有时候都会默默在其他地方看着我们，可是我们从来没有看过他， 就是 半精神损害，他也说我站在二楼从上面看着你们哦，然后干嘛，你也从来不知道他到底是谁。嗯， 不是，诶、你这讲的我像一个变态哦 ,Stoga。 可是迪娜以前在有无名的时候他就有放自己的照片啊，其实。 嗯，那很久了啦，不是、啊，可是我觉得当个潜水听众就很棒啦。其实以前 V5 我就很常听了，可是我也没有抠过啊。嗯，对啊，我就有轻轻点才开始。 哪有 V5 明明就有抠过，好不好？你唬我？ 没有没有没有， 你在那唬我， 没 有 啦，真的没有。 从那个时候就，我那时候就已经知道，那个时候不是我知道，那个时候 Orange 就知道有一个听众他是。以前就是会听就是布吉夜，然后他叫做迪娜、 没有没有，布吉夜会，但是布吉夜结束以后 V5 不是常常自己的节目是代办节目，我都没有扣过啊。 可是 V5 那个时候在带的时候其实就是布吉夜后期啊，所以那个时候还是叫布吉夜、 而且你以前真的很猛欸。 怎样 猛到我真的是没办法，就是你跟 P 强代班他就聊第一次性经验，然后我就想说，哇塞，可以这样了？没有，我虽然我知道黎明楼聊的也很大胆。 你跟 P 讲有讲自己的吗？ 没有，我没有夸、啊，我没有夸、啊。 我说他跟 P 讲主持的时候有讲自己的。 他怎么都拜托他最贼了，他怎么会讲自己？P 讲也没讲自己的、啊，而且我都不知道 P 讲的。算了，不能乱讲。 好，我觉得大家停在这很好。 对啊， 我知道你要问什么。 对，而且还真的有人 call， 有女生 call 讲第一次性经验。然后女生就说他们跟人家什么三 P， 我想说我听了我说哇塞， 这个火都修开了。 没有没有没有，我不是兴奋，我是想说哇塞，还有这样的。然后马克那时候就掉笔还是什么，就是锵锵锵锵，我也不知道。我不知道他记不记得啦，他好像掉了什么东西，他掉了好几次。真的，我不知道。 我手很滑啦，很容易东西就会掉下来。 而且马克以前过年节目啊，我印象很深刻。都是开头十分钟讲话，后面就睡着。 我没有睡着，我觉得这三个人在讲话太吵了。 不是你真的睡着，你真的睡着，因为 Maggie 跟 P 讲就一直说他已经睡着了。 怎么这样啊？ 没 边领钱边睡觉，感觉很好、 没有，没有。 对对，薪水小偷。 他人生就喜欢边领钱边睡觉，跟边领钱边在公司 大便， 对，大便拉屎，他最快乐。 我就想说，哇塞！ 我必须要告诉你，在过年期间，很多时候我也是没有拿薪水的，我都是凭着热情参与、好吗？ 真的、 对， 天哪！那而且那时候马克好像是最年轻的， 对、 最年轻的啊哈，对啊。想不到一晃眼就飞碟一哥嘞， 依你大头嘞， 精神领袖， 真的哎。后来还出来带两个新人，那两个新人呢是小屁孩，然后一开始 就可以跳过了啦。 一开始还装嗨，我就想说，一开始就有点，我想说两个人对不对？有一种在做儿童节目的感觉，就是很有活力，而且都不会骂听众哦，都一直维持在很嗨。很嗨的那个， 你说那时候我们 key 都很高，是不是？ 对对对，你自己回去听。 我不要， 然后 我真的不想听， 有点儿童台姐姐的那种感觉。 哇，是玛丽， 真的真的， 我是玛丽， 星空飞行什么什么的， 应该这样。 但是我马上就发现，哇塞，这个女的声音好好听哦。天哪，真是天籁啊。没有，我不是走歌功颂德路线。所以太肉麻的话，我也不要讲。对，但是。真的真的，玛丽声音真的没有去当那个配音的声优，真的是 太可惜了， 嗯， 浪费你的才能啊， 嗯， 母咪母咪心动动， 哎、欸，你为什么没有去配音啊？好奇怪啊！ 大家卡位都卡很紧啊，没有，我也从来没有跟班什么的。 你说马克那些人卡位， 不是啊，就是你需要一个就是一个 师 傅领你进门，对。 还有配音还有师徒制的， 配音都是师徒制的， 真的， 对啊， 难怪韩剧那些人都还在。 对， 韩剧那些人配的超烂呢，哭得好假，我受不了。 有没有人这样哭？没有人这样哭， 我 不相信。 你去看一下八大的韩剧， 我们 妈超爱看的。 我们俊明，你怎么来了？ 他那个情绪，我真的超想砸烂电视。 我要跟你说一件很难过的事。 没有，你这样感觉。你这样感情还太真实了，他感情没有这样。 怎么可能？他们有职业倦怠吗？ 他就很假，一个棒读啊，就是那个，尤其是那个演那个阿嬷的都会，就是韩剧很残酷哦，韩剧超残酷的。 韩剧怎么？他们不呜呜呜，他们怎么弄？ 就是差不多呜呜啊，就是这样啊，就是。 你不能这样对我的。 等等，最后几啊，再聊韩剧。哎呀，真的是。 好啦，谢谢迪娜。 那其实日剧啊，不是、啊，算了。而且马克骗我，他说他不是不要再听，不要再看日剧了。 怎样？ 后来也是有看呐、啊。你 有看什么？你说尼采先生哦？ 对 呀、 啊。哦，我最近看一个日剧，真的超好看的。 什么日剧？ 我有那个传讯息给玛丽。 哦。 我看了就马上传。 嗯。 哦，因为我笑开袂停袂当。 我最近已经有先叫他看《勇者义彦》了。 哦。勇者义彦，我也是很多年前就跟你 这画家是停不了哎、欸。 你随便弄他一下，他那个蚌壳就叭叭叭就一直开。 而且飞碟为什么要这样搞啊？九点以后都预录啊？不是预录啊？对不起，预录还太有诚意了，是重播啊。九点以后哎、欸， 嗯， 对啊，他、就是啊、六日也重播， 就是你错过了就。就晚上也可以补听、 欸。你口急干嘛？你怕陈佳怡再听啊？不要了。就是啊、哦，都重播了，我就啊，蓬莱仙山都做的比较有诚意。讲真的，蓬莱仙山都没有这么多重播。 朱脑，你不能再说了。 哦，不然害到你是不是？ 这些话我们都接不下去的。 大溪电台都没有重播哎、欸，你知道吗？ 好。知道， 哎，而且他们还会为了开发新客源，做了很多有没有菲律宾节目、印尼节目？ 哦，对啊，很酷 越南节目， 这是蛮酷的。 对啊， 对啊， 蛮棒的。 真 正电台的本意其实是服务社区，对啊，我觉得这真的有做到。 对，而且开发新社员啊，总比那么重播啊。好，不好意思，把耽误太久了，我再让给别人。 晚安了，迪娜。 啊，抱歉，讲太久。 感谢迪娜长年以来的陪伴。 Yeah。拜拜喽！ 拜拜！ 这是你离开后的1095天，我会一直想你，美美，好久不见。 人不能停在某个美好永恒，要不断汽车。想念越来越没意义，显得多余。我会一直想你，毫不回避，等感受一点一点分解，变成真心。 都要面对挚爱转身，去学会告别。我会一直想你，唱出对爱的纯粹与勇气。郭美美，你的名字。 休息一下，听广告喽。 你知道吗？台湾约每47分钟就有一名女性罹患乳癌。现在你可以为自己的健康把关， 养生才是根本。百年汉方通乳饮，陪伴你一生的养生饮，立即上网搜寻仙桃牌通乳饮，或拨打0800-302020，想你爱你爱你。 挑战你的境界，泰勒斯在温西亚性感现身，格雷的50道阴影束缚电影原声带，限量加赠海报及明信片，环球告示牌冠军。 我是吴克群。 孤独是很上瘾的，我当初不晓得你离开后阴沉越聚越深，为点没我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时间来到了1:30，就爱电影 UFO， 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今天是青春点点的倒数第三集，欢迎你打电话进来跟我们说声拜拜。嗨，你好啊。 喂， 嗨嗨，你是 玛丽吗？ Yeah. 是啊。 我是台北的妮妮。 妮妮啊。 对， 妮妮你好。 我快速讲一下，我从国二吧开始听你们笑话比赛。 我们有笑话比赛， 有啊，是不是笑话比赛什么蟹肉棒什么的 啊？好，蟹肉棒是我们是没错啦。好，然后呢？ 对啊，我觉得很好笑哎，然后就告诉身边的人，然后他们都不知道，然后就一直推广。嗯，我只是想要祝你们继续加油啦！ 谢谢你，明明。 就这样了，不想耽误大家的时间。 但是你有记得当时的任何一个笑话吗？ 不，有点忘记。 你只记得很好笑这样子。 对，然后马克都不听，不敢听鬼故事。 哦，对啊，是啊。 嗯，现在也是嘛。 现在还是啊。 好啦，没有啦，我只是想要加油，加油一下。 好，谢 谢 你，米妮，晚安。 晚安， 拜 拜。 Hello， 你好。 我好，喂。 嗨，关一下收音机哦。 好，不好意思，等一下，等一下。 你是谁？ 我是戏子彭于晏。 戏 子彭于晏，你好。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那个，其实我第一次进来，我可以要新登场吗？ 新登场。 Oh, yeah. 我已经很久了，但是我是第一次打电话进来。 彭于晏几岁啊？ 我今年32啊。 啊哈。 嗯，然后我前阵子就很想要打电话谢谢你们。那时候我先生刚考上建筑师，然后我想谢谢你们，因为这两三年我从下班从上班到下班，甚至到晚上的时候，都是你们陪着我这样子。 嗯。 嗯，玛丽姐，谢谢你姐。对啊，从下午然后飞碟夜现场到青春点点点，然后在我练习看书的时候都是你们陪着我的，然后前阵子放榜之后想要那时候1月9号的时候想要跟你们讲说谢谢你们的陪伴，然后我撑过一段很辛苦的时间这样。 嗯 嗯，然后 彭于晏是在边喘气吗？你在健身吗？ 哦，没有，因为太紧张了，我第一次打电话进来。 你好像在边做福利挺身边跟我们讲话。 哦，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有点 我真打超久了，真打超久了。哦，谢谢。然后哦，我太太也是第一次听广播，就是因为我的介绍。然后我们公司同事也是因为我向他们介绍你们的节目。 天啊，你是我们老鼠会的优良成员。 对呀、 啊， 真的，因为我们工作非常苦闷，所以必须要有一些你们的声音。嗯，谢谢你们。 恭喜你考上了建筑师。 哦耶！哦、yeah! oh, ，我真的马克跟玛丽真的谢谢你们。然后马克影响我很多，真的。 我吗？ 没错，哼。 哪方面？ 就是， 色情群组方面 哦。 当然不是啊。 哦，其实也是啊。没有啦，那像那个什么，太多事情了，像什么几率学那些，我还跟着你们一起干，结果后来有些也不了了之的这样子。 跟我一起干嘛？ 看那个几率学啊。 几率学？ 几率学，然后叶秉承那些的、啊 是是是是， 然后哦，玛丽也是啊，然后哦，我的脑部很弱，然后我之前因为玛丽介绍那个台湾史的那本书，然后我跑去买了，反正 是不是没看完？是不是？ 哎，没错。 为什么没看完？他可以一口气起码看到三分之二吧？ 嗯，就其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没看完，我看了一半了啦、嗯，对啊，就看到你描述那些故事嘛，就是郑成功，然后跟他爸爸，然后 居然要杀自己全家。 哎，对对对对对，然后不知不觉后面就断掉了，这样子。 就软掉了。 好，那没关系，我知道很难打，我想把机会留给人家，谢谢你们。 好哦， 感谢你、 拜拜，拜拜， 拜 拜。 一时的青春怎能回得去，千万记得天涯有人在等你，风再急再狂我也不放弃，愿为你直到有一刻能守着你的心，就算你不会懂也不会可惜，千万记得天涯有人在等待，路程再多遥远不要不回来，不去想不去计量你的心有多明白，前往幸福的路有多少阻碍，就算给你的爱石沉大海。 02-2363-9955，上好的青春，我们的青春是不是要画下一个句点了呢？但其实只要你相信你自己是几岁，我觉得你就是会几岁的，就是那个外在的实际年龄，什么年过了一年生日你就加一岁，那些物理限制都不是真的，只有当你的脑子相信这些东西的时候，它才会变成真的。嗨，你好。 喂，马克玛丽吗？ 嗨，你好。 嗨，我想跟你们说声再见。 你是谁？ 我是妮妮。 妮妮， 嗯，我已经从你们飞碟开台一直听到现在。 哇、 20年的飞碟老听众。 是啊。 所以其实不管飞碟有什么，我相信你都是会照单全收的。 大大 对啊。 但我还是很想要半夜听到马克玛丽的声音陪着我入睡。 但就曾经不是也是没有半夜节目吗、 啊、 也许过了几年又会有半夜节目。 我记得我以前都只听光宇的节目，然后觉得后面的节目好吵，我想说到底在吵什么，有一次我就抱着愤恨的心情想说我来听听看，结果就爱上了。 对啊，后面很吵的就是 我 们啊。 对，然后我 想说更早期一点，那个时候譬如说不管是 Rosita 朱姐的 阿芳姐的， 阿芳姐其实都是安静的，对啊， 对啊，所以后来就想说，我怎么会爱上就是这么吵闹的节目？就是我也长大了吧。 所以妮妮是一个，其实是一个喜欢安静或是温馨的节目形态的。 没有，我现在不太喜欢温馨安静的节目。 我们唤起了你心里的野兽， 也许吧。 嗯， 我以后只能靠着录音档过着每一个晚上了。 你一定是会偷偷渴望被马克打屁屁的那种类型，却不敢讲。 我为什么？ 我为什么？我只说的是，我刚刚只说吵，我没有说我想要被受虐啊。 我喜欢吵闹声，我喜欢吵闹的声音，就这样睡着。 嗯， 所以我会靠着录音档活下去的。 好的，妮妮， 感谢马克玛丽， 晚安， 晚安了， 拜 拜。 拜 拜 02-2363-9955 ，Hello， 哇、，Hello， 马克玛丽， 嗨， 哎，我你好，我是宇宙猫，很久没有打了， 哇、 你们干嘛也那么惊讶、啊？ 一个一个回来了， 真是又久我又记得， 对， 嗯， 啊，但宇宙猫，你现在还是夜班工作吗？ 嗯，对啊，也是啊，也是刚下班这样子。 嗯， 对啊，然后 那 Facebook 看到你们上面的讯息，真的是蛮惊讶的。本来还以为说是不是，恶作剧还是什么的。 哎、欸，你如果真的是恶作剧的话，你不觉得反而会很讨厌吗？就是这个恶作剧开的 太 大了。 当然就是， 如果是恶作剧的话，的啊、粉丝应该会离开很多。对、嗯，这个玩弄人的感情很糟糕。 可是依照那个本节目的特性，如果说小开一下这种玩笑。可能还好吧，可能也因为我本来看到这个讯息的时候，本来也想说，哎、欸，你会不会是之后又会开一个什么样的新节目？ 你说十二点开一个新的节目， 啊、对， 那一样就是讨骂、欸。 飞碟好立刻，嗨，我是马克，嗨，我是玛丽，我们是飞碟好立刻，耶、yeah! ！对啊，可能就是新形态的节目出现啊，可能只是这一个节目只是暂时的这样子，没想到还是真的这样子。 嗯 嗯，然后这边啊，顺便跟曾经在一起玩的宇宙友说，哎、欸，大家好啊，大家还好吗？这样子， 嗯，所以现在你们还会一起去宇宙人吗？ 宇宙人 啊, 啊， 嗯，目前就我只有没有去啊，嗯、然后但是其他人还是有啦，嗯、啊，然后有时候他们还是会一直约我啊，要不要去这样子？ 嗯。 就是就比较兴致缺缺这样子。 Why？ 长 大了。 就比较不是的、欸、不是长不长大的问题。就像是你刚刚讲到说你看到马连先说哇马连先然后怎样子对不对、嗯、然后可是我可能看到的时候我也会觉得说哇是可能小玉诶、欸、诶、嗯欸、可能是阿奎、嗯、然后可能看到就说哦原来是阿奎这样、嗯、就比较变得淡定一些。 冷静了。 对啊。 嗯。 但是还是比较看到他们就是哦好看到他们还发展的不错这样。 嗯 就是有一个还是有那个激情跟澎湃在吧那就是一下、啊、这样子过去了。 好的、 啊。主要还是因为说你们 Facebook 上面讯息但是我真的还蛮惊讶的这样。 嗯。好的宇宙猫跟你说声再见、 嗯。好拜拜。 拜拜。 晚安。 天灰灰灰无灰让我忘了你是谁夜黑梦未被难去难回回我的世界就被摧毁也许事与愿违也许是累不累不累 0223639955 0223639955 Hello 喂 你好 喂你好 你是谁 我是台北的馒头吧 馒头你好 你好你好紧张哦 馒头要跟我们说什么 这是我听你们已经听了十年了 哇哦 我应该说潜藏了就是我就是都没有打电话来过讲说这是最后了就打电话来然后其实我是昨天就是在跟别人吃宵夜的时候就突然跟别人聊到广播然后就聊聊就就无聊就把手机拿出来想说搜寻一下然后就不小心看到这个消息就真的有点 shock 对就稍微有点难过他就觉得真的是国中和高中还蛮重要的一个回忆吧就是深夜自己一个人的时候还有和我姐应该睡了对就很谢谢你们 那你没有通知你姐一下 我姐知道啊我姐昨天也跟我讲之后就对他就他自己也对我们就昨天小聊一下还蛮就是难过吧可是他应该睡啊只是我就觉得最后几集就觉得想把它都听完对 所以你现在已经上班了吗 还没有我现在大四我从国小六年级听到现在对就是还蛮久可是到大学是比较少啦对可是偶尔就打开收音机就以前我还记得刚开始听的时候是就是玛丽和那个雨欣那时候好像 对那时候马克去哪 好像去对对好像不在 不出国啊啊啊啊 I'm my hey my hey hey for love， 哎嘿，嗯嘿 ，don't stay， 嘿。 那时候我觉得，那时候觉得就是雨欣也蛮有趣的， 嗯。 然后就那互动，我觉得哦，这个节目还蛮好玩， 嗯。 然后那时候就每天十二点，就国小六年级，每天十二点就守在收音机前面， 嗯。 然后就一直听着广播，然后等到国中时，就是读书读很累，然后就不想读的时候，然后就打开广播，然后就不读书了，可是就真的很开心。 嗯， 对，有你们在深夜的陪伴， 谢谢你。 不会， 晚安了，馒头。 好，晚安，谢谢， 拜拜。 就是你爱的宽容，你眼底的温柔，也为我保留新的情头。 你笑什么？ 没有，我就想说，哇，一转眼也好久之前的事情了呢。那个时候伦敦还有暴动，你记得吗？ 我不记得，我什么都不记得。 我们担心你耶。 我什么都不记得。02-3639-9551:45，嗨，你好。 喂， 嗨， 嗨，你好， 你好， 我居然打进来了， 怎么称呼？ 我是东河的老师， 老师， 老师好， 哎，你好， 老师要跟我们说什么？ 今天脑筋空白， 原本有打好草稿吗？原本要讲什么？ 哦，我先。跟我的学生炫耀一下，终于打进来了。 老师是什么的老师？ 物理， 物理老师。 物理， 你说补习班吗？ 没有没有， 学校 学校的。 哦，就那个玛丽的母校， 综合高中物理老师哦。 哎，是的。哇，而且我是第一次打。 谢谢老师好。 但老师你在跟同学分享说，哦，老师，我都有在听广播的时候，同学是不是用一种嫌恶的眼光看你？ 好老、哦！ 因为我今天才跟他们分享，结果有人说，哎，青春点点点，对吧、啊？然后就发现点友，就开始跟他聊。下课的时候， 是不是只有一个？ 只有一个，我就在跟他炫耀。 所以就跟他 215班的李同学， 居然唱名，好幼稚的老师哦！ 215班李同学，哈哈， 对啊。而且我还写一个超幼稚的事情， 嗯， 就是哦，因为要写那个教师日志，老师都要签教师日志， 嗯， 对，然后有一次我忘了签，然后我看到班副班长，就立马转头就跑了， 嗯， 然后那副班长就追着我跑这样子， 嗯， 然后我就在司令台就这样绕了好几圈这样，然后我就边跑一直狂笑。 天哪，这什么怪老师啊？老师你几岁？ 现在快40。 你还这么的样， 好屁哦， 你比我们还屁耶， 真的哎、欸！ 我觉得人家，我觉得他居然会追上来，我就一直狂笑，就一直笑他蠢。 他是一个很有责任感的孩子。 对啊， 嗯，对，就这样。 好屁的物理老师哦， 嗯， 感觉上课应该是蛮欢乐的。 哦，就一直开学生玩笑的。 嗯， 像昨天不是有会上课偷听耳机的？ 嗯。 对，其实看下去都看得到，只要认真看就会瞄到。 所以你只是不想拆穿他们而已。 我，对啊，有时候就会，如果空档的时候无聊的时候，就会开个玩笑的。 嗯， 对吧、 啊？好的，老师，谢谢你打电话进来。老师也是听很久的吗？ 哦，没有，我寒假才迷上。 寒假？ 寒假？ 哇！ 对， 我们很快就，那还好啦。 所以我听到的时候觉得，干，我在更听哎， 更听就要拜拜了。 对，不过我都听那个下午的。 好、 嗯， 老师也是不用上课，是不是？ 就 空堂刚刚好，而且我还有一次是刚好是有课， 嗯， 然后刚好是学测模考前， 嗯， 所以就请那个开广播给学生听。 还是监考的时候你自己在戴耳机？ 没有，模考前的时候我请那个玛丽帮我们用 rap 帮他们打气。 哦， 嗯， 我有成功办到吗？ 有啊有啊， 我有踩在节拍上就对了。 哦，解牌我是没有注意，因为我太紧张了那时候。 好的， 感谢老师。 谢谢 老师，拜拜、 拜拜。 如果你还在 在 PET 的青春年年版，然后因为这个青春年年要收掉了，今天倒数第三集，所以有很多可能潜水的点友，或是其实不是潜水的点友，可是没有在 PTT 上面填写那个点友单，嗯，然后可能就现在会开始填写，比如说香港的 Alex， 嗯，我们都知道他，可是我居然今天才知道他没有填点友单，所以他发了一篇文，然后再讲，因为他香港人嘛，再讲以前小时候。也是从小他跟广播结缘的例子缘分这样子，好妙好奇妙，因为他当然一开始听他不会听飞碟啊，一开始就听就是香港那边商业电台的东西，然后他说他都很叛逆，就是当时香港流行什么他都没有在听那些东西，他就听另外一台，然后我还看到一个说软硬拆火那个 DJ 叫软硬这样子，然后后来软硬拆火了以后，居然是 DJ 森美与小姨耶，森美小姨曾经也是就是也有进入过我的青春，短短非常非常短暂的一瞬间，然后他们还有发，我记得他们还有发单曲跟专辑，对，然后在那个时候我刚进电台的时候，差不多2000年的时候，那时候还有放他们的音乐，就觉得说哇，是什么东西啊，然后那一个年代就很流行在商业电台或是电视台DJ VJ 发行合集的时候，那时候有很多MTV 在前几年，包括像什么吴大维啊、张兆志啊、李倩蓉啊，他们也有合集。 哇，你合集还有留着吗？ 我想应该是没有，我猜应该是没有。 2017最精彩的音乐冒险，《海洋奇缘》电影原声带。金球奖最佳电影歌曲入围，《狮子王》泰山葛莱美奖音乐团队打造。迪士尼继《冰雪奇缘》后最新力作，全美告示牌排行亚军，收录《天生歌姬》阿令中文版电影主题曲《海洋奇缘》电影原声带，环球勇敢起航。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我可以数着节奏陪你摇摆身体，我可以拿着相机陪你描绘感受，我可以读着剧本陪你创造故事。是的，北艺大可以用艺术课程陪你编织梦想。 您学习艺术的好伙伴，国立台北艺术大学推广教育中心，02-2893-8888。 全脱光才能追求平等，来一顿裸体早餐，坦白真诚。华语乐坛百变天后 Sammy 郑秀文最新国语 EP《裸》，2月14日环亚唱片。 大家好，我是施文斌。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时间来到了1:55，又到了最后跟大家说拜拜的时候了。那最后这几天呢，其实从倒数五天的时候，然后其实圈点原本已经就是没有什么 call in 打电话进来，然后也觉得 call in 沙漠， 对，也觉得没有什么在想要认真继续参与这样子。然后从倒数 参与 life 啦，我觉得录音档还是很多人在听。 倒数五集的时候，然后每天可能都有很多人要打电话进来跟我们说再见。前几天的时候，在最后的时候都忘记说这一段话，就是现在线上可能都还是满线，然后很多人还是想要打电话进来，但我们节目时间已经到了，所以还是要跟大家说再见。那第五天，倒数第五集的时候呢，会说哦，之后还有三天的时间。第四集的时候会说之后还有两天的时间。可是到今天第三集的时候，因为明天是马克信箱，所以只剩下最后下个礼拜一的最后一集才是。 下礼拜一晚上。 对，礼拜一的晚上的最后一集才是现场，那就是最后了。所以如果大家有什么想说的话，欢迎你可以贴在青春点点的 Facebook 上面，不管是在哪一天的倒数留言，然后我们都会看到，或是你们可以私讯给青春点点，或私讯给马克，或私讯给玛丽都可以这样子。然后我们没有办法接听完所有的电话，非常非常抱歉，但我希望，我当然也希望可以接听到所有的电话，然后可以让大家就是可以 想讲的都可以讲，想分享的都可以分享， 对，在线上可以跟大家好好说声再见。那如果你有在用 PTT 习惯的话，也欢迎你可以把你的心情跟你想说的话就写在 PTT 上，或是你写信之后写信到马克信箱也都可以的。那我觉得在 PTT 有一个好处是那个东西会一直存在，而且非常非常好找，比贴在 Facebook 上面还要好找很多，这样子。好，所以如果你有在使用 PTT 的话，我建议你可以在 PTT 的青春点点版 YOUNG.DOT X3 这个版贴上你自己想要说的话。那另外呢，就是刚刚提到几种方式，欢迎你继续追踪我们不知道下一篇更新是何时的青春点点的 Facebook。 我知道了，我知道录马克信箱的时候我们 就会 更新， 对对对对对对，对，新的一集出来就会在那边告诉大家说，哦，我们又录了一集新的了。所以也欢迎你继续写信给我们，来信请寄到台北市罗斯福路二段102号25楼飞碟电台马克信箱收。还有追踪我们的 Facebook 跟 Instagram 欧马克玛丽的象牙塔， 看看大家有没有喜欢你的复古围巾违法。 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跟大家说声晚安，拜拜。 活动也是无方便少，奈拢唔食物件啊！ 哎呀，无力加袂叮当啦！ 安尼就要找新华陀，多年丰富经验，专做植牙的专业诊所，搞好新华陀 啊！植牙哦， 是啊，我带你去，先了解一下，俺免钱啊！ 来电02-2778-4988，或上网搜寻新华陀，植牙的事就交给新华陀牙医诊所，值得你信赖。 奥斯卡奖、金球奖，越来越爱的电影原声带。最佳电影主题曲，最佳电影配乐，《La La Land》越来越爱你电影原声带，环球实体数位发烧珍藏。 You moon shining star, shining star。 我是飞碟最爱主打星张志成，请和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FM92.1，苗栗中港西电台91.3，台中真善美电台89.9，云嘉民生展望电台90.5，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